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由6月12日起 MyRadio 会不分昼夜每日无间断为你营造最强热血世界杯，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七点半 MyRadio 会联同热血时报 Passion Times 携手联播世界杯祝君早安， 我们会将最新鲜滚热辣的资讯以第一时间呈现给各位， 逢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我们会有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我们会用最热闹最轻松的手法为你作出最深度最好听的分析，无论是现场版还是预设版大家都不可以错过啊！ 逢星期六星期日下周五至六我们有热血世界杯 family， 我哋会出齐人脚，同观众作最直接嘅交流。大家一定支持 My Radio 热血世界杯， 全香港最劲嘅世界杯电台。 嗱，欢迎嚟到呢个我哋热血世界杯大 party 嘅 kick off 派对。嗱，今晚咧。暫時嚟講啊，人少少啦，半打擺住先啦，係咪先？太多人咧，驚個攝影機錄唔曬我哋啊， 係嘛？ 係嘛？啊，你特別靚仔啊嘛，沙比哥啊！ 我大份啦，厚啲啊，所以錄唔曬我哋話齋。 啊，唔好咁講。 咁如果喂，如果係阿咪嘅話，咁咪兩個爆場喎呢度。 嗱 ，anyway， 咁其實咧就嗱，即係嚟緊咧，仲有幾個鐘頭就巴西世界盃正式開羅啦，大家心情點先？ 哇！ 爽啲，爽啲！嗱，興奮啲，大聲啲啊嘛，興奮！ 熱血啦，係咪先？ 熱血啦， 熱血啦！ 啊， 等睇等睇巴西出局。 哇！咁大注碼，你成本身金買咗落去啊？ 冇啊！ 嗱，其實今晚暫時嚟講，而家呢一節咧就暫時有我阿咪啦，咁啊藍衫著意大利嘅安東尼啦，英格蘭嘅代表沙比啦，咁啊三個新嘅主持，我唔講名住啦。嗱，而家俾你自由發揮， 好， 咁啊喺度介紹下自己先，好嘛？你先啦，好嘛？ 大家好啦，我就係新加入嘅熱血世界盃嘅主持啦，咁我叫費蘭道，咁咧托里斯嘅球迷啦，咁啊， 真 係 托里斯球迷， 係啦， 晚先俾我喐完喎。 我等佢復活嘅，係啦，我等 傑志復活啦， 我等佢傑志收購啊，托里斯啦，係啦， 咁啊等佢復， 係啦，咁所以就係咁多啦，咁就希望巴西出局，係啦。 好，唔該曬，好多謝你啊！我哋下一位啊， 我都係新熱血世界盃嘅主持啦。咁我叫謝賢，咁我中意嘅球隊係今屆嘅德國啦。咁同埋我平時中意球會就係阿仙奴。得啦，唔使串啦，今年攞咗杯啦，唔好再講食白果啊！ 今屆，所以阿謝賢，我想問今屆嘅德國，咁即係前屆啊、前前屆嗰啲，唔係捧德國嘅。 冇捧得咁張揚啦，咁啊冇，唔係咁，但係通常即係通常你嗰隊波復興嘅話，你會比較熱情啲啦，係咪先？ 我都同意嘅， 十年生最十年教訓啊嘛。 咁 啊 咁講嘅，好啦，仲有一位啦。 好，咁大家好啦，我叫 Tony 啦，咁我今屆世界盃咧我就捧呢個英格蘭嘅，咁我平時球會咧就係捧呢個車仔啦，係咪先？但係今季其實都。摩連奴翻嚟都好扎使啊，其實都 唔算扎使嘅，即係還 OK 嘅 ，OK 嘅 ，OK 嘅，還可以 嘅，係咪先？收購咗幾架巴士咁咯，冇嘢嘅。咁啊，好不幸地就因為冇一個叫 Joe Junior 有配合阿謝賢啦，係咪先？即係話死咗嘅啦。 咁啊，使我哋暫時唔需要太快住嘅嗰啲嘢。 我特別快。 哦，咁啊得啦。 因為我哋都有句啦，即係始終你每一屆嘅世界盃都有好多新星湧現啊嘛。咁我哋係咪先？而世界盃話到明係要營造我哋。全港世界盃最強頻道嘛， 咁即係今屆咧，其實好多人都話比較失色啲啦，即係好多球員又傷啦，雲達華智啊，譬如伊達利蒙到利和啊，仲有係咯，艾簡達拿等等數埋一堆，咁你話如果今係啊，列貝尼唔係啊，砌埋即係成日話咧，啲人缺席世界盃嗰啲球員咧，可以砌到一隊， 其實強過而家人哋有冇一隊，我想話俾你聽， 即係唔係啊？我講緊係唔係因傷缺席世界盃啊？係佢哋嗰個國家隊入唔到，即係譬如。C 獅子啊、巴爾啊等等，嗰嗱嗰度可以砌一隊啦， 跟住 跟住咧受傷嗰啲又可以砌一隊喎、啊。咁你話砌砌埋埋，其實都真係好多球星叫做緣盡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其實世界盃有好多新人湧現嘅機會咧。即係我自己最記得，譬如2002年卡卡啊，咁等等好多，即係其實係透過世界盃去俾球迷認識咯。 咁我調翻轉講，其實每一屆世界盃都有好多即係星發光發熱嘅時間。當年頭先比利17歲都攞世界盃啦，1950年嗰屆啦。 嗰陣時50年比利未踢喎，58年。 八啊，講錯咗。 50年就烏拉圭嗰個2-1啦決賽。 係啊，年紀大。 所以老將都唔係好掂，要靠新星啊！呢個例子嚟嘅。 你又唔好話喎，啱啱 退休㗎啦，你知唔知啊？ 退休，即係我都係咁㗎啦。你 做節目之前咁啊，即係有啲預備啦，咁啊諗翻起，即係睇翻啲資料嗰時50年就其實係。最後嗰場好多人都覺得即係會記得馬拉簡拿慘劇啦，嗰陣時烏拉圭就喺呢個馬拉簡拿球場，即係巴西主場咧，即係2-1就氣走巴西，咁之後咧。就8年之後就誕生咗比利呢個超新星，咁所以大家我自己有個憧憬就係今屆又到翻巴西搞世界盃，即係雖然上次巴西搞世界盃巴西係贏唔到啦，咁但係咧會唔會就係搞完世界盃之後，哇可以誕生一個球王出嚟喎？ 喂你講起比利啦，佢今屆咧佢基本上唔係點樣提巴西 的，啱啊正常啊。 呢條友係真係因為俾人講咗半啱嘴， 佢自己知自己係， 佢知自己衰，佢基本上對對提下西班牙掂啊荷蘭掂，對對都講下掂， 跟住話 唔鬼提乜鬼。 90年代開始，其實佢把哇命中率就零舍高啦。94年最佳例子啊，當其時話我睇到哥倫比亞會得到冠軍。 佢係差08年。 唔係佢同你講，佢同你講哥倫比亞都好，唔同你講巴塞隆拿算好嘅啦。 大佬，你嗰陣時艾斯高巴俾人懟埋，俾人懟冧埋喎。大佬踢波踢到踢場波啫，擺個烏龍俾人懟冧啫。 有懟冧到咩？ 死咗啦！ 槍咪槍 角咯， 打到國家俾人射死咗啦。 跟住崩咗。 話跳上架車開槍砰咗木有。 死咗！ 我哋唔好討論佢嗰個死因研究停先啦。唔係，我哋頭先開咗 topic 啦，即係話咁，即係要留意一下啲新星啦。不如我哋又 一人 share 啲啦。 係咯，咁 一種草地，咁你先啦，你雲州。 我自己先啦，咁啊，不如趁熱啦，我講下其實今晚場波咧，大家要留意就係克羅地亞球員叫高華石啊。其實佢球會就打呢個國際米蘭嘅。佢其實今屆咧，佢話初其實佢喺國際米蘭咧，佢唔係話太受重用嘅。咁但係之後可能呢個國米嘅教頭馬沙利咧，佢揾到個 form， 即係希望即係滲多啲進攻嘅元素落個球隊嗰度。咁呢、這個叫做新嘅進攻中場，其實佢可以自己上腳扭波啦，咁啊埋門啦、避波，其實各樣嘢佢都係睇得出係極具天分。咁所以你話今晚場波其實文素基智出唔到停賽啦，咁啊佢喺個進攻嗰度可以帶多啲活力落去今晚場波咯，甚至乎成屆世界盃我都覺得即係呢個球員如果克羅地亞能夠走得更遠啦，咁啊陣間可以討論下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球員， 我俾新人發表下講少少啦，好嘛？弗蘭到你點睇？有咩新星係覺得你值得推介？ 托利斯就唔係新星啦，托利斯 啊，咁有個奧利華托利斯嘅，不過佢就入唔到啦。 嗰個打 FIFA 咧就冇相嘅，未更新。係啦，咁我今屆想睇嘅新星啊，意大利啦，恩切尼算唔算新星咧？都叫響，即係出咗名， 叫做佢第一次世界盃或者大賽啦，係啊係啊。 恩切尼啱啱好似有賽定係熱身賽都有播見佢。咁喺左邊其實佢靈活啦，咁就腳法嗰啲都 OK 嘅，咁就。其實睇意大利就因為意大利蒙杜利維有傷啦，咁你變相中前場個組織其實如果有個核心喺度咧，艾沙拉維就出唔到啦，叫做冇入選啦，因為 AC 米蘭踢得唔好啦，咁所以變相恩切尼喺左邊可以吸翻埋大位做波，其實嗰個火花我覺得係應該可以。有一番新氣象。 其實恩切尼話，其實睇佢喺拿波利嗰個表現咧，佢又係嗰啲可以叫做喺挨住個邊路去到發板個嗰只進攻中場咧，即係幾次近代譬如係咯夏薩特啊、斯華啊等等、馬達等等，係咯，即係有個 terms 啊嚇邊進攻中場。咁其實佢我都期望嘅。咁另外仲有譬如華拉迪啦，即係個講緊意大利嗰個邊就咁。所以你話其實帕蘭迪尼揀一個你話新嘅人去頂蒙到你嗰個位置。 位置呢大家都應該拭目以待、 你不要扯我扯太久了，讓成人說 話先。好啊好啊好啊、 你說新星有很多，但主要如果圍繞回今晚我想會拉傑迪石，就是那個、克萊地亞剛剛巴塞買了買了那個 將會最會巴塞那個 是啦、我覺得很有趣，因為法比加斯就說勝傳，即我作為阿仙奴球迷當然不希望見到這幕、就是法比加斯會走去車路士，但我覺得這個有個玄機，就如果拉傑迪石一萬一踢得不好的時候，我覺得法比是會留下低的你想想是不是買了個哦這樣，因為其實、拉傑迪石都是今季才踢回起在西維爾，他之前在、德甲的時候其實 小黑零四、 不怎麼樣，所以其實是不是說他一去法比加斯就會走呢？我覺得未必的，加上沙維他可能都老退了這樣、 okay. 我的關注點會在這裡。 OK 麻煩你了， Tony 其實不需要針對今晚來說，即是你會覺得這一屆有什麼新星值得觀眾值得留意多一點呢？ 如果、要我講的話，我本身是想講巴拿特的巴西的巴拿特，因為呢其實、他一度成全背過車仔，這個球員其實呢、看過他那些比賽都知道他很快，同埋咧嗰個變速好快啦，同埋嗰個傳送咧都好致命嘅。咁我今季咧其實比較留意多啲就係嗰啲翼啦。咁翼我既然撐英格蘭，咁我都好留意史端靈，史達靈嗰個表現係點啦。咁始終佢今季喺利物浦其實都打得幾好啊，又係、又係咯。那個變速是挺好的。 OK， 那即是如果是其實聽你說了一點，沙比仔其實你在英格蘭、你自己會說真的覺得新星今屆的 Rising Star 是不是真的英格蘭身上，你說其他球隊你自己有什麼心水？ 我想你問沙比仔，他應該期望英格蘭的龍門祖克特他不會有什麼差池好過 差池當你說講新星的話，其實英格蘭我都看看史達寧的作用，因為現在他看看霍神他在個熱身賽那裡就、當上一場被人在厄瓜多爾和那條友仔華倫沙 倫 踢咗啦，跟住之後一場冇得踢啦。但係第一場睇佢作用都 OK 嘅。但係而家我如果講話韋巴既然有傷傷地，我覺得可能係時候放佢出去啦。睇學成夠唔敢用嘅啫。 其實可以大膽啲啊，咁佢 大膽啲啊， 係咯。 嗱，即係我咁睇咧，其實就算韋巴克唔係傷咗嘅話，其實我都鼓勵用低史達寧嘅。始終韋巴係一個前鋒型嘅防守球員。 唔係，你諗下韋巴克同埋史達寧呢兩個咧，既然個你話講過都係用特徵性質多啲咧，你我反而講用史達寧，即係唔係因為自己中意利物浦球。你想想你對到對時對意大利的話，我想史達寧的作用 會非常之大。 Okay. 意大利班後防我已經不覺得是以前那個年代 的 那些。 如果史達寧的看法就是針對那個分組賽的時候那些對手、你對著意大利這些後面我哋見嚟見去都仲係基亞連尼嗰啲咧，你揾史達寧呢啲喺度兜佢係啱噶啦， 即係揾只老鼠去搞只大笨象嗰個道理啦。 不過以前意大利都出好多老鼠嘅，即係阿恩沙基嗰啲成日喺你條三閘線嗰度，企喺你個後衞嗰度咧， 不 佢成日喺度喘嗰個越位線咧。 老鼠形容緊佢個形態啊，唔係形容佢身形。 恩沙基應該都係我睇過 形態咯，係啊， 睇過你咁耐以嚟，即係喺前鋒方面嚟講係破越位陷阱最犀利嘅前鋒嚟。 跑十幾米咧，咁你以為好個數字好多啊？但係嗰十幾米都係喺嗰個。 你明唔明？我做旁證，我最 都喺嗰度。 唔係我做旁證，係最怕見到佢。 啱。 佢企喺度喺鞋線，一夜破你越位，你有陣時候都企，咁啲舉唔舉好？真係好難卡。 當你舉曬只波入咗啦，咁啊舉旗話俾球先波入咗咁解啫。咁啊調翻轉講咧，即係如果其實問完大家，其實我自己有冇話新人嘅心水，其實有嘅。不過我覺得丟少少，我想問伊朗嘅門將呢個達華利。咁咧就嗱點樣講咧？正所謂弱隊出過門啦。嗱呢個達華利咧就現時係嚟緊下一季就會轉會去瑞超嘅草蜢噶啦。六尺四寸高，咪成個鬼佬咁樣話俾你知，唔係伊朗人咁款嚟嘅。OK， 佢咧其實雖然話高啊，但係咧佢上下三路都有翻咁上下。咁你知啊，伊朗嚟緊伊朗嘅對手將會面對住。伊朗就會對住呢個阿根廷啦、波斯尼亞啦，咁啊達華你以伊朗嗰條後防咧，如無意外都會俾好多機會達華利。 咁咪要俾美斯射下先喎、 你預咗㗎啦，佢預咗，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覺得達華利少喺德季今屆德甲嚟講喺呢個。波倫上一上陣機會都好多，咁即係雖然話嗰班啫，咁但係其實如果冇翻上下質素嘅，點會過到瑞超啊？雖然瑞士聯賽唔係一個特別高水平聯賽，但係都希望就係話見到多啲唔同嘅新面貌去俾喺球迷多啲認識，即係等於我哋要世界盃都嚟緊，除咗話呢三位之外 費蘭道、Tony 同埋鄭之後，其實都仲會有其他主持人陸陸續續會埋位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就話希望多啲嘅唔同新陳代謝，同我哋現成嘅一啲嘅球員或者一啲主持擦出唔同嘅火花啦。 你知咩叫新陳代謝？ 知， 即係啲塵嘅咧就走咗，啲新嘅入嚟。 嗱， 我就唔係塵噶，我同你講。 我仲有陳，我仲有陳冠希啫，係咪先？又有新聞啦，幾好笑啊！ 唔係嗱，喺第一節啦嚇，差唔多完結之前啦，咁我其實都有啲網友好快入咗 My Radio 嚟睇我哋節目啦。咁有啲球迷就即係繼續討論新星嘅問題咧，馬體會嘅高基咧都可能會即係今屆有機會跑出。即係我諗，如果你話高基出場，佢分分鐘真係直接頂翻沙維嘅位都唔出奇。 有呢個可能性，但係相對以迪保斯基容人， 甚至話挨左邊都唔出奇嘅。 比較保守啲咧，佢唔會突然 高基應該唔會。我通常我諗 唔係，但係嗱，譬如分組賽207分鐘，沙維唔一定踢。睇曬到，係啦，咁呢個就係要睇啦嚇。咁另外有啲有冇就話即拉域喎，即係克羅地亞前鋒啦嚇。咁新星嚟，我諗就世界盃嚟到計佢半個啦嚇，係啦嚇。 今日都靠佢噶啦，即拉域其實屬於熱情賽嘅話， 好啦。 嗱咁啊嗱，即係而家新星大家就見到我哋有三位嘅超新星已經出現咗啦，係咪？嚟緊都仲會有更多超新星嘅誕生嘅。咁當然啦，我哋熱血世界盃除咗話到明係要營造一個最強嘅世界盃。电台啦，所以我都要特别准备咗一啲新嘅嘢俾大家。咁啊，手足麻烦可以去一去嗰条新嘅片啦，唔该你。阿近啦，阿紅魔仔啦，阿約啦，咁我隔離就兩個，哇搞事啊！ 兩個 進職講兄弟啦 ，Gary 同阿 Carson 啦，咁啊就先後 你咧，可能有啲人唔識你咧， 我黐線嘅， 你黐線我知道， 你係黐線嘅，你終於贏啦，終於贏啦， 你有病嘅。 唔係你今日阿咪你 gel 到頭咁痕，你都介紹下自己先啦。 有張頭咩？ 我想講啊， 反正多 gel 咩？ 唔係呢條友緊張到啊！即係你都黐線，而家講到點？我都黐線。 嗱，今晚開羅戰咧，就嚟緊仲有幾個鐘頭開波啦嚇，4點開波啦。咁啊，巴西對克羅地亞啦。嗱，頭先就我哋同啲新人、啲新同事們咧，就分享咗一啲關於新星嘅嘢啦。 jam 過啦 ，jam 過下啦，溝通過啦，插咗電啦。OK， 咁而家同啲舊手足。大家分享一下先，阿近啊，你點睇今晚場波咧？ 巴西應該好穩陣咯， 好穩陣， 穩陣，你即係邊度穩陣？ 大家近攞翻支麥先， 靚翻嚟講嗰個實況就係近聽好嘢， 撞啱咪得嚟啦。 繼續 都是政治因素巴西輸不起咯。 如果一輸個球場會冧埋添啊？ 唔會冧， 唔會冧，因為未起好，唔會冧嘅。 呢個根本是一個七八， 你手擦 七八年。 但你真係肯定呢場世界盃開得到嘅今年係咪？今晚開到嘅， 係 你肯定。 我正路佢最後都會贏到，即係最後會贏埋冠軍嘅啦。 哇！ 正路 正路， 其實巴西係有啲即係有啲隱憂。在後面的但是有可能真的是有某些 主 場因素主場因素我覺得禮貌一點要做就希望不要有太古惑 主場雞其實 哇那你一樣一點你猜曼聯 不是 紅魔仔啦，你哋啲詞匯又唔好咁頻繁，主場因素咧就除咗雞之外好多嘅。 雞阿媽又最中意食嘅。 我唔係，呢啲某啲人中意叫嚟食嘅啫，又唔喺度阿 Billy。哎，講咗咧。 俾阿鄭兄講埋先。 講咗咧。 俾馬鎮。鄭兄講埋先。做乜嘢？ 巴西是三樣隱憂，即雖然他的防守體系看來是全世界最強的，但是最弊他的龍門其實已經 是過了巔峰了， 是的，他們有 很 嘛， 可能真的一下牛油手就壞了大事， 他會看太久了。 咁第二佢個進攻體系係即係靠用前面用波係得奧斯卡同埋尼馬咯，尤其是尼馬即係俾人捧到好似係新一代巴西球王咁，但係佢咁鬼後生，其實壓力好鬼大咯。 大二歲啊！ 阿近怕唔怕咧？唔老禮咧？今次決賽咧又擺翻喺馬拉簡拿球場，真係其實可能有啲。 如果而家蘇七最個佢個傷勢嗰個有冇咩 update 啊？ 如果 update 其實佢應該第一場對哥斯達加未必會做正選住， 係啊。如果執科蘭係好得翻，佢又養精蓄鋭，突然間即係去到淘汰賽大爆發咁樣殺到入決賽，咁你決賽就真係對翻烏拉圭，其實真幾大鑊 下。我聽到我已經喺阿近嘅言談之後，我已經聽到一個 point 啦，就係佢覺得咧喺南美洲搞世界盃咧，歐洲球隊都冇機會。佢已經是烏拉圭其中最大的對手。 你睇下學神點樣喺英格蘭點兵，你睇下雲高爾點樣荷蘭點兵，根本成個心態就係為呢個下一屆呢個末代正常嘅歐洲國家杯做備戰嚟嘅。講得刻薄啲啊，搓 下冰咁樣。 雲高爾我覺得係 試陣啫嘛， 但係。是啊，學神我覺得冇，佢應該唔會咁做 嘅。但係都係加埋今屆佢又去曼聯嘅咯喎， 都係二老大新嘅格局嚟嘅咯。 荷蘭試人 都係一種二老大新嘅格局。 嗰時未簽嘅點嗰時係咪未簽？ 唔係，嗰陣都唔係喎。俾我，如果係真係打世界盃，我係雲高爾，而家係盡量想打好啲啦，仲同你備戰。 荷蘭其實 唔係緊，你並鬥啲，你成班幫未來老細做。 唔係你成班咁嘅後衞全部都咁大咁嘅新仔，全部都荷甲咁樣， 冇得揀 點打？ 冇得揀啫，有啲咩人揀啫？ 有得揀咩？ 有啲靚地波票嘛，而家全部企喺後面啦，兩個勁嘅你企喺前面入波，就掉咗掉個波上去啦。 不如阿近又講個雲高爾荷蘭啦。 荷蘭其實就真係睇下中前場嗰三粒星有咩表現 啦。三位老嘢 都老睇，未算好老，都係啊，史尼特真係有啲老態咯。咁雲佩斯同埋洛賓都仲算係 fit 嘅，雖然今屆係耷耷地兩個都表現，但話唔定可能係草草埋又係啲草氣咗，草草埋埋。 即係好似美斯揾阿巴塞笨手一樣。 真係唔好再 嗱，喂阿近啊，即係。出面坊間有啲言論就講話尼馬2014年之後狀態下滑咗啦， 係啊， 會唔會對巴西即係你睇好巴西嘅爭標前路有啲崎嶇多變化啫？ 其實。提尼馬都要再控訴阿梅西嘅，即係其實 梅西啊， 點樣梅西啊， 梅西好核突，繼續 內馬嘅咯，如果係咁， 其實你 內爾馬， 內爾馬， 你梅西同埋尼馬關係就有啲似當即係2005-2006年嗰季阿細哨帶起阿梅西嗰個關係一樣嘅啫嘛，但係今年明顯梅西係啲私心嘅，其實佢兩個啲默契係就擦唔到火花出嚟嘅， 佢兩個都係冇默契可言， 佢搞成季都冇喎， 佢都知道。如果你帶起咗即係阿梅西，如果帶起咗尼馬，分分鐘國家隊就俾佢食翻轉頭啊嘛！即所以今年今季梅西根本係一個假公仔，即係 咯！你見到尼馬巴塞隆拿下半季都多數係後備落場就知 啦，係啊！ 即係何況同個領隊又有啲嘢咁樣，大家都 唔係其實大家都公認啫。其實官方非官方説法就係美斯本身就巴塞係 CEO 嚇， 非官方説法嚟呢個。 唔係咁啊，美斯身兼好多職喎，又 CEO 又主席又教練啊，又要自己踢埋。 根本最大嘢佢。其他都全部快女嚟嘅啫嘛！ 之前熱身賽嗰陣時要嘔啦，頂唔順啊， 照鏡照得多啫，嘔就係。 唔係真係我哋話俾先佢嘛，即係其實過去幾次成日見到話國家隊啊，一入翻波或者點樣就會嘔啊嗰啲情況出現咗，或者喺球會嘅表現都下滑咗咧。其實真係你話除咗佢身體可能被支撐唔到咁多年，成日 調得多啫 係嘛？都可能真係，我覺得壓力大，好多人都話係壓力大咧。佢又食藥， 一部分咧，即係佢後生嗰佢醫個遺傳病，可能係啲後遺症嚟嘅咯。我係有啲驚嘅。可能他是下一個另一個奧運嚟嘅， 攞拿到 佢嘅下半，即係佢嘅足球生涯嘅下半段，可能是不堪回首。 攞咗幾次世界足球， 咁佢都好多， 少桑啦，嗱， 咪攞埋咁， 唔係佢如果攞，唔係佢攞咗， 喊都無謂嘅呢啲。 佢攞咗世界盃，我都會為高興，但係呢種咁嘅贏，咁喺我心目中好似86年麥當娜嗰種勝利咧，呢就係無上嗰啲陰影嚟曬。咁嗱，我 贏啫， 係 咪先？ 斯賓又揸咗咁耐，上咗腳咁耐，都要交俾人嘅啦， 咁啊，俾阿約順手交俾阿約咯。 唔係即係美斯嗰度咧，其實佢都受好大壓力㗎，因為我踢咗三屆世界盃，唔係入一球咧，喂球王嘅，即係有好多你知道，其實咧大家譬如捧斯朗啊、捧列貝利嗰啲 fans 會大家互相糟質啲球星，喂你踢世界盃入一球，你做咩球王啊？咁其實所以美斯其實都受好大壓力㗎喎。 正常的。 上屆世界盃佢交八卷喎，今屆真係好大壓力 啊！佢仲要入嗰一球，當其時對住塞爾維亞人6-0係後備入嚟，即係人哋都散曬，你咁解嘅啫喎。 都係 咁再講，都係 今晚好咁。 唔係你講翻，你講翻， 即係成事。 唔係呢個係 到呢位講， 唔係即 係你有5秒嘅時間。 唔係呢個美斯嘅悲劇嚟嘅，即係阿根廷其實我可以再褪後少少啦。由2002年開始，跟呢三屆都係俾啲領隊啲分容嘅錯誤咗嘅咯。 誤導 你2002年，你 阿當拿都 唔係要褪翻2002年講先，未有美斯之前，2002年啊，比爾沙即明明有個沙維奧拿唔揀，偏偏揀翻個肯尼基亞落嚟，肯尼基亞坐喺後備席嘅，最後屘係 後備席嗌交，我記得 唔係咯，無厘頭都爆啦。 即係佢中意搶鏡喎，你知佢。 即硬係又要 我存在嗰啲喎， 硬係又。即係佢跟住堅持嗰個中鋒一定係巴迪斯圖達，但係阿基斯普又係成日都唔出嘅。 嗰屆第一圈玩完啦， 係咯，幾有緣分。即係其實嗰陣時，即係阿根廷自1994年以嚟都係陣中粒粒皆星嘅嘛，但係硬係突破唔到啦。 挑拿啦， 到呢個2006年啦，2006年呢單嘢我又好扯火嘅，即係你打到德國打到下半場，明明你仲有咁換人名啊，你又係唔換美斯，換美斯翻嚟分分鐘係佢。一戰成名之作嚟 嘅，佢唔出美斯，最出告老師嘛。 係最放出告老師， 呢個好笑啊！ 欲碌無為，結果你咪翻好出局咯。即係到上一屆啊，即係遇上咗佢嘅契爺啦。但係你發現咗呢個契爺佢嘅思想模式係停留喺1986年。 即係 上一集我都口講 噶。我估佢仲停留緊佢攞世青杯喎。 踢小 唔係咁又唔係，佢成個戰術嘅諗法就係將美斯當咗係自己咁使，就係到啲10號可以即係。是做呢個發板分波嘅，但係其實美斯嘅巴塞唔係咁踢嘅。 我記得嗰時咧， 同埋佢搞到班後防都亂曬大龍。嗰時係奧達文迪嘅打， 哇！呢個你個 friend 喎， 玩嘢 我冇記錯，佢打右走。 我都係唔好記得你呢個。 咁啊，打中堅先打閘佢。 馬拉多納一個經典，我記得咧，佢啱啱揸旗嗰陣時咧，佢話我隊波咧，即係阿根廷國家隊咧，馬斯查蘭奴咧加10個人咧就係我隊波㗎啦。跟住過多個零兩個月，美斯有嘢好似有啲唔開心啊，咋咋地咧，鬼鬼祟祟啊，佢跟正，佢話馬斯查奴加美斯再加9個人咧， 就係我就係呢 個，即係佢其實有啲人都話，即係佢係一個紙上談兵嘅最好嘅 啱咯， 係咯， 你都要睇翻佢嗰陣時食嗰啲嘢純度啦，你又睇幾多嘢啦，講嗰啲嘢， 始終94年佢啲麻黃素咧， 麻黃鹼啊， 鹼啊08年唔 work 啊嘛， 龍宮鹼啊食咗， 食咗啦，即係嗱， 你埋埋齋先， 埋齋先， 埋齋， 去到呢一刻，美斯呢個的確係佢一生人最大嘅機會，同可能係分分鐘係唯一機會。 阿根廷講咗 4年後，我都唔敢包美斯會變成點。 4年後未死先講啦。 有個好重要嘅原因，即之前一路以嚟，其實美斯喺國家隊入球係低，即係個入球率係遠低嘅巴塞。但係而家你嘅新領隊接任咗之後咧，佢上一次外圍賽係打到好順嘅。 其實而家 打翻去嘅巴塞入球率， 圍住佢嚟踢， 差唔多係啦， 佢冇計啦， 同埋佢同其他嗰啲中前場球員係有踢到個默契出嚟咯。 起碼少咗迪維斯嘅麻煩友咧， 冇咗迪維斯， 即係佢同阿古魯又係 friend。 因為迪維斯想做大佬噶嘛，之前喺阿根廷國家隊， 佢都係好渴望做大佬啦。佢 傻佬，大佬兩個線之差有陣時啲嘢。 大傻。 今屆阿根廷，佢上次你做節目都話，今屆唔攞真係唔知幾時有機會 嘅。啦， 佢都冇人啦。 世少杯都神出後流出咗局啦。 佢哋係全，佢哋咁多隊入邊最老嗰隊嚟噶嘛。 其實搞咁耐唔係阿根廷世界杯喎，咁啊巴西 對 德國又 即 係 扯下扯下， 我哋講開大隊快遠啦，好似 唔會即係講都係 唔會啊！我哋啲節目晚晚都有驚咩嘢？ 扯下扯下又去嗰度， 佢中意扯冇辦法啦，冇搞佢啦， 中意扯就扯。 你講撥開你雙腿， 係啦，俾大家睇下你。 得啦，得唔使啦。OK， 嗱，講翻少正經先啦，即係講巴西啦，即係話嗱，史高拉你而家就唔知翻唔翻得切嚟啦，始終未翻，因為家事而翻咗鄉下就要陪屋企。尼馬就仲要帶傷上陣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巴西同埋加上巴西條後防線，除咗話呢個塔高斯還比較穩陣啲之外，喂，你出嗰啲丹迪啊、咩大衛魯伊斯嗰啲，其實都係啲 嗰啲唔係前鋒嚟嘅咩？ 嗰啲係前鋒嚟嘅嘛，好明顯。 丹迪係進攻頭槌啊嘛， 係咯，你都係咯，咁所以變咗嚟講，其實係咪真係？ 兩隻閘你馬塞洛又係又有功德嘅，係咪先？ 唔係單單迪未必有出嘅，我 單迪唔係出嘅，出但係打佢雷。 馬塞洛係左翼嚟㗎嘛？ 左翼嚟㗎嘛？右翼邊個？ 丹尼爾 斯咯，丹尼爾咯，咁都係每翻嚟 咯。巴西比較雜嘅啫， 即係巴西打呢個應該如無意外，應該係一六三陣式嚟咯。 好劃時代啊！ 一六三， 唔係你睇下個中堅 WM 陣式， 阿高斯華同埋大衛。 戴雷斯， 戴雷斯值幾多錢先得㗎？一個身價過億㗎啦，大佬。 差幾啦，未？ 你冇咁計，啱啱佢講千，但係佢好實用㗎。係 咩？ 即刻用其實好用啊！佢好千啫，雖然係。係。好少賺你啊！唔識講嘢，一賺你就唔識講嘢啦。好少俾人賺啊！六歲之前，陳姑娘賺佢到而家冇人賺 過你嘅。我啫，而家賺我，真係好開心啊！ 陣間，陣間阿麥出再話剪咗頭先嗰段佢。小氣啊！ 做 promo， 我 做 嘢。 留翻纪念啦，冇人赞过你啊！ 我导演同我剪咗佢， 你成日话 你唔好 剪咗佢， 你唔好红到面晒先得噶。 你先讲啲搞嘅嘢啫， 真系 好唔成。搵讲嘅，唔好唔好仔先嗱，即系巴西嗰度真系讲咗少。 佢讲唔到嘢噶，而家红到面晒。 大佬， 俾咪个头头先。其实即系如果你讲巴西队咧，我一路觉得睇翻你见，譬如话如果尼马嘅表现啦，我反而觉得佢话喺巴塞度唔系打得特别好啦，大家觉得有啲跌窝嘅，比起，但系我觉得。在巴西反而會打得好 喎。你見到乜撚尼馬咧？巴西同巴塞兩個人嚟㗎。 你見到佢洲際國家杯，其實我覺得佢算一個 leader 角色嚟嘅，都帶得起隊波。即係某程度上係會喺美斯入影下啦，好似阿近咁講。如果反而冇咗美斯，俾佢話尼馬話翻事嘅，就算隔離有可能侯克啊，其他攻擊手幫喺度，反而佢自己反而更加 sharp。我覺得佢喺巴西隊踢得更加好喎。 其實巴西都唔使成個即係尼馬同後衞，我覺得巴西今年嘅話咧睇翻中場得嘅。我今晚如果第一粒巴西入講我諗都係中場嘅啫。 暗示喎，嗰啲投資項目 咁樣，暗示咯。唔係講真，你啲金公貴嚟講， 佢明示啲前面曳啫。 你睇而家巴西嗰度咧，尼馬我睇佢熱身賽，即係。無論熱身賽，甚至乎喺洲際國家杯度咧，佢嗰條佢啲慢勁咧，雖然話真係又入到波啲咧，但係我覺得佢嗰種個作用力咧都唔夠班巴西中場喺後上嘅能力咁。 保連奴啊！ 你話入波係咯，真係 唔單止保連奴啊！你數下車仔個班友，你數下車仔 卡維尼、 奧斯卡嗰啲，全部而家 買嚟試。 而家你諗下，我睇尼馬都算係第二能嘅，第一嗰個咧侯克咧，侯克負責喺前面撞嘅啫。其實你而家我諗計條數，而家你史高拉利我都講佢而家都係靠班撞完之後等班中場上嚟嘅。我而家你諗， 你預咗係咁噶啦，即係尼馬都係後上過你，你攞個詹士弗嚟喺前面度衝下啫嘛。 詹士弗，唔係你計一條尼馬，其實而家佢嗰個今季表現，你真係又要講，即係佢講翻巴塞嗰個咧。我覺得佢。好難搞嘅，你而家你佢喺巴塞，其實你話頭先你講過話佢下半季啊下沉，其實我自己睇過，即係我睇個巴塞佢卅幾場波，我睇過唔係好多啊，可能得一半 到 啫。 卅幾場到啦， 係 嘛？ 但係好多啦，卅幾場一半係四十幾場 啊！加埋 好半啊！我睇完之後就係覺得佢根本係呢年係完全同巴塞唔入流。 有可能佢係就入巴塞隆拿嘅踢法， 佢係唔敢自己去咯，即係見到有其他大佬啊， 入唔到 沙維、恩尼斯達或者美斯嗰啲喺度，佢傳咗俾格 列斯。佢喺巴塞嘅踢法唔入流嘅話咧，佢哋會喺傳統歐洲，好似要車仔咯，同班中場我撞完之後，甚至乎係第二隊咧，好似其他嗰啲，總之其他啲前面啲撞得散嘅話，跟住就即係比較上唔係好傳統踢法，咁佢會喺國家隊應該係咁嘅嘛，因為巴，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巴西呢隊波就似係一種歐洲啲好勁嗰啲球隊咯，例如一架車仔咁，其實根本都似。但係我覺得佢睇翻佢近排嘅喺國家隊熱身賽好啊啲表，我覺得唔係我想象之中咁好嘅， 即係啱講啦， 完全唔 係 咁好 嘅，好似陳金城咁啊，即係拉屎我500鋪喺度轉隻戒指，話俾你知我偷雞，其實呢個 賭神啊， 唔係你明咗啲嘢，你明呢條友仔喺洲際杯嗰時，佢立嗰啲牌多到咧，係 啊， 我諗你都係一個 立三副咩？ 其實佢有 得 三隻 嘅喎，踢洲際國家杯嗰時，好想爭取表現，話俾係其他世界球迷聽， 我得嘅， 我嚟緊嗰個季踢巴塞隆拿得㗎，點知去到巴塞隆拿。就即係加個踢法咯。 史高拉準備多一個中場，佢一唔掂，可以真係將尼馬放翻後邊。我講我唔係好睇好尼馬， 咁極端， 係咯， 睇好尼馬。 喂，咁其實唔出奇，始終嚟講，你四個中場線，維利安啊、拉米尼斯啊、奧斯卡嗰啲，全部都係夾開 嘅。夾開 㗎，係 靠中場線 嘅。如果係萬一真係有中場線嘅，你擺下詹士忽啊、侯喺前邊啦，喺度撞啊。 詹士立 侯喺，唔係咁講嘅啫。 詹士係立邦詹士係嘛？ 詹士忽啊， 詹士忽。 哦，詹士，哦，講個詹， 你不如叫變成合詹算啦，唔好講嗰啲詹嗰啲啊， 太核突啦！開佢條波褲幾時爛嘅？差啲爛嘅啦，同軍帳幕咁，佢拉軍帳幕咁扎得硬曬咁 喎。佢自己要求著細碼，係明明自己著加大啊嘛， 即係黃色嘅領褲咁嗰啲啊，白色嘅領褲 啦，佢突出佢自己啊嘛，即係條波褲窄啊，意思 係。買一樣你補充翻少少。克羅地亞咧，克羅地亞嘅問題就係你如果你班巴西中場，巴西中場今次嘅優勢咩咧？佢班友撞得噶，你諗下你克羅地亞佢班中場， 其實真 係係啱噶啦。你諗下歐即係東歐波咧，佢勁係勁中場，我成日都覺得，因為佢技術全面都好平均， 機動性強啊， 係啊，佢技術好平均性嘅，即係佢東歐又其實即係克羅地亞啦，呢啲東歐波佢長短長得其實睇個拉傑定已經好，你已經知道呢個代表性人物嚟㗎啦。甚至乎連阿我哋利物浦就係想買嗰個艾雲咧，我覺得嚇佢冇有陣時 即 係 洛夫蘭 係可能艾雲，我覺得佢再推前 咧，你就誤會咗買翻以前曼聯個艾雲 啫。流浪嗰個啊，流浪嗰個啊， 佢再拱前多格咧，做啲即係後衞組，即係後中堅 後渣嘢啊， 唔係哪渣嘢，係中堅嗰位組織去送個波上嚟咧，佢係得噶。你見佢喺沙林頓做嗰啲位都，我覺得 OK 嘅。所以你諗下，你如果唔即係對住克羅地亞呢班中場咧，你班。巴西佬真係要靠中場冚佢，所以我成日覺得好奇怪，巴西人靠呢啲咩搶截攔截嚟冚人，通常你對住呢啲叫咩叫技術操中等好平均啲咧，我就扭死佢噶嘛。 想舊年洲際國家杯，巴西已經全部板斧已經睇曬 嘅，我覺得出曬， 同佢同組啲對手咧已經做曬功課，點樣對付佢。所以今晚咧，喂對克羅地亞咧係有啲隱憂的。 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俾人睇通曬嘅時候，巴西反而我覺得侯克永遠都係嗰個殺著，就係、是、你就算你捉到佢路點啫，你咁樣佢硬爆你，硬爆你就爆你噶啦。你根本 你個問題唔係喎，你講嘢係啱喎，但我覺得睇佢表現啦，唔似喎。因為如果講撞過硬嘅話，阿尼馬仲好過佢。 乜諗唔 係我覺得尼馬好，其實尼馬都好 講啦， 尼馬靈活。 其實應該咁講啦，侯克最大嘅作用就係話，當你破唔到同即係對家打密集嗰陣時候。後開就 boom 幾廿碼抽埋咧，入去又忽得。 佢有時係唔係話淨係撞，佢係真係推一推嗰下嗰、那個速度佢有噶嘛？推完到佢嗰半秒，佢起到腳咧就攋嘢。 唔係啊，你要記得翻奧運會嗰陣時啊，侯克咧嗰陣時咧。踢右邊咧，其實係冇咩料到嘅，都 係啊係啊係啊， 屈死你咯！你即係借識走直線嘅落底。 不過阿 Gary 提唔好 ，Gary 提奧運會咧，我最記得就決賽咧對墨西哥咧，阿拉菲爾嗰球咁啊致命犯錯啦！ 一世， 你係搞你講呢樣嘢係搞紅魔仔嘅啫，即係唔好提人哋身心事。 唔係咁，拉菲爾都係個巴西其中講緊拉菲爾，其實佢個位都可能爭輸俾馬鋼喎，即係呢個又可以討論下。 其實嚟緊，如果丹尼亞維斯或者馬剛慢慢都要退落嚟咧，其實 拉其實馬剛而家退得㗎啦， 退咗㗎啦，馬剛 唔係，但係馬剛仲有入選，仲有入選，要講翻先。 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佢打曼城嘅時間，其實佢個時間應該退落嚟，但係咁啱唔知點解 喺佢去咗羅馬翻山啊嘛，今屆 係啦，佢就喺羅馬唔知點解有咗偉哥，即係令到係突然間 翻到復出嗰啲咧。意甲個水準同英超 就出率爭 咁大，水準速度啦，唔好話速度啦， 節奏 啊，仲有羅馬。不嬲都係旺啲巴西國腳噶嘛， 你個羅馬係嘛？羅馬去到今季下半決咧，尾三尾四嗰幾場波咧，成條後防線四個後衞全部巴西人嚟嘅， 咩道道啊，卡斯坦 嗰嗱啦。咁另外咧，我見到 chat room 嘅朋友就話咧，尼馬呢排咧就算 fit 嘅，咁啊射個罰球好靚。咁我自己都睇到單新聞咧，佢就話尼馬其實呢幾日練波，因為佢又有帶少少傷啦。咁其實佢主力係狂操罰球嘅。咁你個諗起頭先咧，啱啱台長行過。我哋就巴西今晚咧就會贏1-0，我喺度諗，係啊，成個故事會唔會就係尼馬？誒唔使同你中間鬥嚟攣去，我最後就一球罰球就搞掂。 九啊一分鐘嗰啲咧，咁樣絕殺你嗰啲咁樣局面啦，即 係。唔係㗎，你可能開波入咗之後， 整物料啊！ 巴西班房中就同你破壞。 企曬後面 啦，遲擺早擺嘅啫，都係結局都係咁樣。 咁啊，車仔上身㗎咯。 即係如果巴西又大巴，唔係啊？ 係咁講最辛苦嘅球證㗎啦。咁成日彎低條腰噴，成日彎條腰好辛苦喎，咁樣。成場都 噴幾多支咧？噴幾廿支 啊！嗱，即係講起球證啦，咁啊，其實就今日球證就日本籍嘅西村龍一啦。咁就大家應該有做啲功課，其實佢喺亞洲嘅賽事入面都經常性有啲。 騎你嘅 受爭議嘅判罰啦， 受爭議都 就靠佢啊。 咁啊，即係其實你話亞洲球證嚟講，如果印象中冇幾多個人吹開羅戰啫。 近聽有冇意見啲亞洲球證嚟吹呢個世界盃開羅？ 係呢啲真係國際足協嗰啲太公分豬肉嚟㗎嘛。 即係大家掃下掃下，大家表演下。 但老實講，我係好擔心今晚場波係我哋會見到史高拉利最醜惡嘅一面嘅啦。根本上呢今屆世界盃有一個 tag line 可以叫做即係巴西為咗贏世界盃，你可以去到幾 多？即係打俾球證啊，直線啊！點解電話響嘅喺度？聽下電話響啦。 唔係啊，係震驚。是到時摩連奴上，到時斯高拉利摩連奴上身出嚟截波啊！ 同埋啲咪狗。 回顧翻下斯高拉利教國家隊嘅歷程，2002、2004年都仲相對算係收斂啲，即係2002年只係第一場初賽佢對住土耳其嗰三分。 李華道啊嘛， 對住嗰三分係一定要搶先至會搞即係李華道嗰單嘢，但大體上都冇都仲算係克制嘅。 都係攻擊。 但係自從2004年你俾輸咗俾一隊即係超防守嘅希臘之後咧，2006年就直情好似曹操咁啦，另外教我。負天下人，教天下人負我。對英格蘭對荷蘭都嗰兩場波係我一生人睇過最醜惡嗰兩場波嚟嘅 咯。即係同荷蘭勁多黃牌， 你搞落嚟啊！ 嗱咁啊，嗱即係 我係好擔心，即係巴西可能 at the end 係會攞世界盃，但係可能係佢哋歷史上贏得最核突嘅一次， 史上最多牌嘅 贏軍贏咯，車冇嘢㗎，係咪先？ 尼馬分分鐘插嘴係插得多過喺。巴塞幾乎 唔係啊！巴西捧世界盃咧，佢即係亞洲又捧過啦，即係2002年，跟住即係歐洲嗰度又捧過，北美洲係喺墨西哥搞又捧過，跟住其他佢基本上捧齊噶啦。咁但係喺自己屋企，自己屋企未捧過。咁所以我另外都睇到， 但係上天好公平噶嘛，就偏偏就可能啲嘢你做唔到噶嘛。 有陣時啲宿命嘅就係咁。咁我都睇到頭先睇到泰亞高斯華咧，佢同班隊友甚至乎同啲記者講，其實佢今屆目標咧係亞軍咧都叫唔合格噶啦。即係根本佢哋成隊史高拉利帶落嚟嘅其實有啲似軍隊添，即係我覺得斯蒙尼帶馬體會都似啦。 咁樣講，我又有啲些少回憶啦。我都係講翻啱啱2010年奧運會嗰陣時候，巴西 奧運會係12年 倫敦奧運，又係之前咧就係巴西又話贏硬嘅班球員就話攞唔到冠軍。都唔得嘅，點知喺決賽又係嗨嘢？ 咪真係 咁講啊！咁講一定開始咁講， 好 唔係？第三嘅， 係啊！依啲 我想輸啊，大佬！ 呢啲嘢好邪， 偉達都做唔到啦！ 呢啲好邪啊，真係有謙虛翻啲好啲，我都覺得。 唔係咁唔通洪都拉斯嚟同你講今年嚟輸咩？係咪先？咁一定唔會噶嘛？ 話出到線噶嘛？ 我有機會係出到線， 贏住呢個嘢啊！ 唔係二分一機會咯，一係出到，一係出唔到。 唔係宿命呢啲嘢可以係用嚟破，即係我諗最後一次我睇荷蘭。開心的就是2004年佢真的可以活成12、80人人啦。 OK， 得嗱，巴西講到呢位置咧，就冇人一面都傾斜講曬巴西啊，係咪先？克羅地亞頭先阿咗講兩句咁大把 嘅。其實我都唔係好中意克羅地亞，我哋由細到大，喂，你都要爭啲格仔㗎啦。 馬賽 派，你爭啲格仔嘅，我就呢場完全睇唔好佢嘅。打格仔咁賤格嘅，你仲要爭佢嘅？我就你講翻佢。 你自己。 你做咩啫？你又尷尬？你今晚見好少 年，我做過行嘅大佬，我曾經做過行嘅大佬，你唔好咁啦。 做咩啊？你做男優啊？ 做邊行？ 執樓執樓啊！ 講俾你聽， 喺好景下邊街啊，喺度打 牌啊，喺間翻版鋪入邊做 QC 啊， 人壽交啊，做嘢收 啊。大佬係試嗰啲點咧？睇一套你睇，哇！唔使啊，即係一套過嚟幾百隻咧。 其實冇人想知你過去嘅，講翻場波啦。其實我哋唔想知，聽眾都唔想。 我哋就係想知世界盃嘅格仔。就唔係想你做過 先講翻少少，其實克羅地亞打法就會偏向係地面推進嚟為主。哇！對巴西呢啲咁衝撞，甚至乎你可以歸納為矛啊、哪吒，你睇下古斯特和得夾落幾多牌就知啦。 講起古斯特和，啱啱就係賽前訪問，佢話：我今晚目標就係摩迪。究竟是要他的腳啊還是要他的頭啊聽不知道 啦，所以卡林即刻早避了他滑傷啊嘛，怕死啊。 即是那些電刀未登到你人即入後波仲不准你先。 不是問到陣場哎呀不得不得傷了，我隻腳都仲差二十幾碼先飛到埋來。不得真的傷，我 feel 到那陣風會整傷我呢那些東西。但是克羅地亞其實你說除了對巴西之外，另外還有對這 墨西哥啦， 墨西哥啦，夏伯隆啦， 其實都不是易食的噃。 這場不說了，即是說 了場賣，我真的不說了，你說你預咗佢死先啦，對巴西係咪先？ 甚至乎咧，如果俾人即係好早一球兩球咁咧，我唔排除可能啲摩迪啊，係咯嗰啲咁啊留翻嚟同夏麥隆啊或者同墨西哥再齊。 最緊要拉傑迪同摩迪唔好有傷啦。 佢跟住換文迪蘇傑出嚟，輸三比零，唔係輸四球。 唔係文迪蘇傑今晚就踢唔到住， 即係換出嚟，我輸三比零，佢就輸四比零啊！特登換出嚟 你啱嘛 ？OK， 咁其實咁講咁講咧，其實克羅地亞右邊嗰個達里祖斯拉咧，其實喺右邊其實都唔係做咗啲威脅出嚟嘅。 右閘嗰、那個 因為薩克達嘅右閘啊， 係啦，始終嚟講 佢代表克羅地亞過百場嘅呢、這個右後衞。 係啊，咁其實就喺因為你知道馬斯佬比較輕出少少話咧，其實唔排除就話佢喺右邊嗰條線會偷到少雞，不過就機會相對嚟講微啲啦。始終嚟講，預無意外，克羅地亞今晚嘅情況都係受壓比較多少少。 同埋佢冇文素，冇文素機子咧， 公開又假嘅。咁就係啦。咁啊，想問下大家啦。咁你文素機子今場波係停賽啦。咁你哋估俾多諗？多數都是單箭頭啦，咁佢出邊個？ 唔係半個奧力當係前鋒咯， 即拉喎。 唔係，其實唔係仲有一個嘅，仲有一個遺忘咗伊度阿杜達斯喎。 唉，唔好啦呢個。 但係佢外圍賽， 巴西人嚟嘅呢個， 多數都已經係擺咗喺後備㗎啦。 即係每隊波都要買宵夜㗎，咁就一個人要買宵夜㗎嘛。 唔係買宵夜，通常第三龍門㗎。 買幾個人？ 揾個盤，揾個盤。 你講依度阿杜達斯華咧，我諗起我見到有啲網友話佢同阿哥斯達好似樣喎，迪亞哥斯達。我佢哋兩個後備都好似。 兄弟咧，依度阿杜達斯阿 Yo 講得啱，其實咧依度阿杜佢係喺里約熱內盧出世，其實佢係拍住喺聖保羅隔離嘅，即係佢所以我都睇過啲訪問就話其實佢今晚咧佢兩邊國歌咧佢都話會大聲 唱， 其實佢喺克羅地亞係做夜遊身份帶你玩嘅，係咪？佢唔係踢嘅 導遊。 明曬 呢啲先唔好出啦，而家真係唔知咩，哎點解空高嘅你？ 唔係呢啲其實好重要嘅，陣中入邊南華都有鄭麗軒咧，會有大人揼骨嘅啫嘛。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啊！ 但其實我覺得正路嘅即拉維打正選嘅，我覺得係 嘅，即係有進攻能力啊嘛。 我諗應該即拉維拍奧力咯，即係奧力就半個前鋒，半個中場， 係 咯，即係佢都係屬於中意自由啲去跑位個嗰只前鋒。 奧力咩㗎？我今晚奧力嘅作用應該我真係自己睇最大嘅，因為你睇下巴西嘅班後防嗰兩隻翼咧， 即係 有奧力喺度咧，你俾個莫迪或者拉傑迪一派個靚牌喐我， 益食家啦， 係呢我覺得係呢門嘢會係，即係佢中場嗰、那個 呢門嘢即係莊家快索牌咧。 唔係你諗下中場嗰種傳送，我覺得佢 OK 個即係我覺得克羅地亞個中場傳送 真係個中場計落去其實唔弱噶嘛。 唔弱加唔弱加先，佢中場傳送可以係頂得住。 我諗起沙比話，克羅地亞其實可以靠某一啲攻勢入波，其實可能都係死球多，即係譬如話。摩迪的罰球啊，拉傑迪那些是啊，因為其實你看回巴西，我覺得他們熱身賽的時候一套防守，雖然你說防守陣容譬如泰高斯華或者雷斯這些是都算有級數的中堅，但是他們在防守的戰術上面其實不是特別打出色，就是靠個人質素，可能分分鐘克羅地亞搏多一點，你搏巴西有那麼矛嘛，大家說他矛就可能有些角球啊罰球啊，其實反而這裡偷到雞，即是打保守一點， 有這個可能性，始終來說洛夫雲啊以至高魯卡都是頂得的，咁 佢哋打防守，我覺得佢哋嗰個遵守嗰個防守嗰個 體力準 係紀律幾好嘅。 唔係有叫阿奧力嗰啲咧，如果立到波送到波喺禁區咧，多啲行埋去大衛雷斯嗰邊扭，呢條友仔唔係講笑，唔係講笑， 我哋知嘅，我打俾阿啲 打俾。唔係講笑啊，真係㗎，唔係講笑啊。你諗 奧力其實喺德甲啲攝位咧，真係好犀利，即係雖然 偷越位置底落底線， 嗰啲又係唔係太高靈活嘅老鼠嚟。 你睇翻佢阿大衛雷斯咧，佢喺車仔咧，佢 忍唔住要出腳啦，要 係啦。真的不是講笑啊！佢真係忍唔住，佢索嘅，佢 有時都忍唔住 嘅，突然間會短路㗎，唔係 老狗成日忍唔住，唉！ 而家我哋大佬個波行埋扭你幾腳，你真係隨時會短路呢條友， 老羞成怒啊！一嘢出腳。 OK 嗱，咁啊，即係大家呢一刻就講對巴西克羅地亞就準備打幾個鐘頭開波啦，都最一啲休息嘅時間啦。 係咁貼一貼我哋， 咁啊貼唔貼啊？貼巴西舉手啦嚇！ 你講冠軍定係首名？ 緊呢場啦， 巴西贏嘅講嘢， 克羅地亞贏一粒。 OK， 嗱，克羅地亞贏一粒 ，OK， 嗱， 一位精神病學家咧出現咗啦 ，OK，OK， 好，唔該曬， 唔該，我估兩個波膽嘅，一係巴西贏一比零， 一 係黃波零比零。 Okay, 你都幾似嗰啲女仔講，我最中意其中一個嗰啲咧。 我本來以為 Gary 講話一係贏一係和， 哇咁又唔好咁，好廢話嗰啲。咁 cheap 噶， 我即係入球多隊咪贏咯。 好抌啦， 好抌啦， 好抌啦。咁當然啦，即係除咗今晚我哋呢個 King of Party 之外咧，咁嚟緊我哋都仲。 仲會有即係熱血世界盃，都仲有其他嘅節目嘅，當中就包括有朝頭早逢星期一至五七點半嘅熱血世界盃祝君早安啦，亦都仲會有就係逢星期一至五。咁就係熱血世界盃嘅大 party 嘅時間，仲有嘅係星期六日，咁係熱血世界盃 family。咁當然啦，陸續都仲有其他嘅節目去同大家無間斷為大家營造最強嘅世界盃電台。所以請各位觀眾繼續多啲密切留意住我哋嘅動向啦。Anyway， 今晚時間係咁多，大家早。 咁啊，聽日七點半再見噶咯。 你知啦，因為唔關我事 嘅。 冇你咩？聽朝 自己人嚟嘅。 冇錯，對唔住。 冇你哋，我哋。 有我哋。 有你有我啊！咪 講。我隆重支持。 好，咁啊，大家注意啲啊，準備睇波啦，大家， 聽朝再見， 拜拜。